购买北京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最高可享9折优惠，12月2日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公务舱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我真想在你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40度， 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敢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当然了， 另外还要感谢 天，不，还可以。对，问题你在弄什么呢？你在 我耳机坏了，就我现在啥也听不见，其实正在修啊，没关系。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刚才感谢了一溜够之后，还得特别要说一个事儿啊，这很关键。就是海南航空北京到拉斯维加斯往返直航1周年，11月28号到12月1号，海南航空官网 APP 购买北京到拉斯维加斯往返机票的最高可以享这个9折优惠。12月2号当天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是3800块起，公务舱21900块起。11月30号来这个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获取海航机票现金优惠，拉斯维加斯定制礼物，更有机会能够赢取到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叫拉斯维加斯。 哎呀，超棒啊！不过一般这种这个 实在是过不去了。 商家周年庆的时候，活动力度折扣都会比较大啊。现在可以囤货了， 3800块，真的，我天， 不过 能见。太便宜了吧，我天哪， 不贵 啊， 3800元起。 对，3800元起， 是 后面那3800很难。 共游拉斯维加斯， 听完就不想去了，我求你了好吗？心情好。 哎呀，我感觉我瘦了，在上镜。 哎，那只是个错觉啊。 我是热的。 请问 各位要看到我们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啊，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情况。 请及时举报。 忒热了啊。来吧，今天来介绍两位到场的嘉宾，他们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先生。 大家好， 欢迎。哎， 欢迎叶鹏。 欢迎这个新锐的主持人博文。欢迎博文。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博文又来了，上一次表现非常不错，一直期待能和他再一次的合作一下。 是。 今儿有点 也搭着，有点忙， 悬呢。 今天这个戏好，今天这个前一段时间特别出名的《白夜追凶》哈， 对对对对， 它的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在关宏峰的协助之下，警方找到了杀人碎尸抛尸的真相，就是外卖小哥高远的家中。那么与此同时呢，真凶啊，这个因为给关宏宇送外卖。送过一次外卖，阴差阳错的了解到了兄弟俩共用一个身份的情况，于是乎他劫持了关宏宇，以调换身份的秘密要挟关宏峰要回家见面。 你说这孩子倒霉催的，劫持谁不好，劫持一个退役的武警。 武警 啊，关宏宇是武警吗？对 对对对， 关宏是现役警察 啊，现役警察。但是他哥呢，动脑子行，动手就是个菜瓜子，他弟弟说的啊。那他弟弟 其实也还可以， 他弟弟那简直了，一掰脑袋来吧，别吵吵，来来来，动手解决。你说这小哥劫持谁不好？哎呦我天， 倒霉催的啊， 就真的就被弟弟一个大背胯就摔到书架上，哐当就摔飞了。然后重点这小哥还是这个肾衰患者，知道吧？每天还要做透析，身上还带着管子。你说他还要劫持关宏宇，真的是 自求死。 像谁也不行啊， 像这样的体质是不是就不要选择犯罪 啊？重点人 深信算命的说过一句话，早死早脱生。 重点就是这大哥拿着大砍刀啪啪剁了好多人啊， 我的妈， 他是那个杀人魔， 对，连环碎尸杀人案。 变态啊，因为他觉得他身体不好，然后我还这么努力的活着，透析着，每天工作着，你没有好身体，然后每天躲在家吃饭叫外卖看电视也不工作，做社会的蛀虫， 就报复嘛， 我替你来了解这个了解这个人生、对， 还有自己的道理， 嗯，对。 但是这样的，甭管什么样的人，这种人肯定首先我们必须要去这个打击的，是吧？ 那你不能违法犯罪嘛，对不对？ 对。然后他不管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都 这社会不能容许私刑者嘛，对。 而且就义警这个事儿，一般都是伸张正义的。他这 不能算是义者、义警，只是私刑者嘛，对吧？ 私设公堂。 对对，所以说我戏说完了。哎，行，挺好的。 对，一会儿该你去导演。 我这不都导过了吗？ 那不成，谁能记住谁？ 白说是吗？ 你比如说这个肾衰竭的状态什么样的，这个找不到。 就合着我前面刚才都废话了呗。 两个嘉宾今天都年逾80了。 行， 肾衰竭呀、 啊，爷爷爷， 您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吧？ 不是这样就完了。 来吧，来推荐今天的每日网剧，来看第一部叫做《溏心风暴三》，凤凰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2489万。这部剧呢，是以奶茶世家黄家和身处上流社会的许家合并之后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为背景的，讲述了黄家长子黄维嘉与他的舅舅林成峰因为这个理念不合，引发了家族间的权力争夺战的故事，也延续了这个系列前两部的家族斗争题材，以奶茶世家刚才说了和这个许家合并之后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矛盾。 嗯， 那么这个事呢，两大家族还在现场发布会现场大概都说了自己演的一些情况，然后剧中人物都是谁，以这个身份来亮相了。也是里边有一些爱情的故事啊，有商战的故事啊，比较多。但是稍微他讲的好像可能如果没有前两部的这么接住的话，可能稍微听得有点乱。 那不重要，溏心风暴这四个字就代表了相当一大批受众 IP, 啊，有这巨大的IP。看完这个三不用看，一看这阵容啊，什么米雪、关菊英他们都在，好了，可以继续看，好了，不用讲剧情，不用看。对，那好不好？那就决定了第四部有没有人看了。 特别相信他们的这个组合。 对，溏心风暴。 看过是吧？ 大概了解吧，不能算看过。相比于《武林外传》，这就不能叫看过了。 那就背的上。 对， 不是，哎，这个最吸引你的点在哪儿？ 没有别的最吸引的点，就 TVB 出品必属精品，就这么简单。 这么，你是属于迷信 啊？对，每一次的迷信都没有被辜负。对，确实。 我觉得王哥说的有道理， 是 我也认为 TVB 拍的真的。 你也爱看 TVB？ 我特别。 而且就那几个人，你一看就跑不了。 对， 那就事后 对。 就没有差，有个差错，零失误，对，所以说那就看呗，而且他现在点击量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400多万啊， 嗯， 来吧，看第二部叫什么呀？ 你好，旧时光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569万。该剧呢讲述了女孩于周周在经历了与陪伴一同成长的童年好友林阳分分合合，振华中学中的波折以及繁杂的家庭琐事之后不断成长的故事。于周周和妈妈相依为命，上学的第一天啊，于周周因为一次跌倒认识了一个叫做林阳的男孩，在跌倒和阳气啊，一个大大的勇 来了，说完 TVB 之后 跌倒啊，在林阳的帮助之后，他度过了初期对于学校的不适，两个人也成为了好朋友。然而因为一些流言啊，林阳却被父母要求远离于周周。对于林阳的疏远，于周周学会了假装不在乎。而初中呢，于周周逃离了林阳和曾经的同学，逐渐的放开手脚，如鱼得水，最终考上了重点的振华高中。林阳和这个于周周啊，在振华重逢，不知是悲是喜。因为林阳巧合的一个电话，于周周的命运再次被改变。林阳的愧疚、急于弥补以及说不清的感情，都让于周周不知如何应对。而对于大哥哥陈安的关怀，重点高中内部因为保送名额的激烈竞争，好朋友米乔的去世，于周周一直用一颗阳光善良积极进取的心面对身边的变故，快速成长，高中毕业曲终人散。最新一集剧情啊，说平安夜晚上林祥倩一直在等楚天阔约好的江边，越等越心急，距离零点越来越近了，楚天阔还没来。零点江边绽放了绚烂的烟花，楚天阔依然没来，倒是蒋川一早就到了，他想在这一晚跟林祥倩表白。这个时候啊，林祥倩心情很糟，面对蒋川的笑脸，他冷言相对。 这个吧，我跟你说一真事儿， 就是您的高中 爱高中生活。 我高中生活，但是不是我，是我们班两个同学。 嗯， 这两个同学呢，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和初中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和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你知道吧？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忘了， 小上小一年级的时候，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一个班的，但二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是那会儿他们是重新调整，反正就没在一块儿。然后到小学、初中、高中都不知道，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两个人同时考到了一所大学的一个专业里边。然后现在两个人结婚了，孩子已经四岁了， 恭喜， 特别有意思。而且还有一点有意思什么呢？他们俩是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呢？是上大学之后，然后大学之后到大一的那刚开学的时候，大家都要介绍嘛，每个人都来自哪儿嘛，都有这经历，然后互相那一说，我来。在哪儿哪儿，然后那女孩就说我也来自哪儿哪儿，然后你哪中学，我哪中学， 高中一班， 高中不是一班，高中不是一班，哪初中，然后呢后来两个人发现呢其实住家就不远，你想想他小学分在一块儿了，他怎么会远呢，肯定不远，然后再一倒啊，感情幼儿园也是同班，然后后来就去翻照片，果不其然就翻出来在幼儿园同一个场景每个小朋友都要拍的那种照片、都有他们俩 两个失忆老人的 就一路就特别有意思这个事情，然后就我们看着就哈是什么早晚不见真是充满了一种那个就是那个对他们的一种祝福 哦，是这样祝福的， 你能听出这是 我厌你， 我哎我们俩咱俩也祝福祝福他吧， 真是千里一号，哎呀没法弄 收下我们诚挚的祝福、 啊、对对对， 嘴撇的好， 你知道就这种祝福方式，还有一位个人特别有特点， 谁呀？ 严肃老师 啊， 严老先生特别有意思。严老先生，这个咱们可以说啊，严老先生在春晚组的时候，他应该做一些统筹和那个 B 节目的一些工作啊，哪节目行，哪节目不行，就怕严老乐 完。 严老一乐准完，两个年轻演员跟台上说相声呢，这是郑健跟戴志成给我讲的，这真事儿、两个人台上说相声呢，看严老跟底下，哈哈哈哈，哈哈，这节目哈哈有点意思，哈哈，让毙了吧，哈哈哈哈，就这样， 还挺像一个 美好的祝福吗？ 美好的祝福， 好棒！ 您是接受过多少这样的祝福？ 我一般都差几把，这么祝福人家，好去，你们俩好， 都送祝福去了， 结婚。姐，哎， 道好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 哎呀，他确实在舞台上是受过磨砺的。 谁呀、 老叶经常会被 没少接受祝福。 哎，老叶每次的我看他现场的花篮都最多。 那是 夜的长腿，好家伙！ 哎、夜的长腿哪个不开眼 呢？呀，最近为了凸显长腿，一直在穿紧身裤，你都没注意 是吧？ 那家伙 是吧？ 我说你何苦给自己勒成这样？ 对，老于啊，我给你一小建议，以后羊绒的呀少穿。啊，今天于老 师 穿了一个羊绒，穿了一个浅咖啡色卡布奇诺颜色的羊绒的 深驼 紧身的这个。 哎呦，还紧，本来不是紧身， 是你胖 了，出了紧身的效果。 昨儿下班给台门口捡的。 哎呀。 穿啥都是肌肉衫， 也不知道谁快递丢了，让你讲。 来说第三步叫可惜不是你， 你赶紧说正事儿。 哎，是我打开的是吧？在可惜不是你叫啊，芒果 TV 播放单日播放量1335万。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发生在宋妍霏扮演的女主角叶子和范世琦扮演的男主角向泽义身上青涩而又美好的恋情，但却抵不过宿命的这么一种爱情虐恋的故事。说的是 什么的故事？ 虐恋呢？ 虐恋的故事， 虐恋。 我你再重复一遍。 我跟你说俩字，我给你省100，你知道吗？老于， 我说了什么？ 学都学不来。 虐恋是吧？ 我们怕咬舌头。 虐恋， 我说的是虐念是吧？ 对，你就虐念。 多难，你知道？说的是叶子考入美术学院的。阴差阳错与校园风云人物向辉结缘，自此呢他原本平凡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了。一开始这俩人还显得那么样的格格不入，矛盾频发，在经历种种事件之后叫互生情愫。然而就在两人的爱情水到渠成的时候，一场意外发生，向辉因为失手重伤他人而入狱，对于叶子只能是不告而别。叶子四处的寻找却祸无所获。那么毕业之后，向辉出狱，鼓足勇气重新出现在叶子面前，而此时的叶子身边已经有了青梅竹马的林森陪伴。向叶辉告知向辉啊告知叶子当年的事情真相，两个人解除误会又重新走到了一起。那你说旁边这位青梅竹马林森是什么心情？ 我这还班班给人上课呢，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这心呐、哇凉哇 凉的。 哎，是不是大家都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你愿意看吗？ 最开始我不愿意 啊，那不就完事儿了吗？ 我就问，这是不是这种？就最开始两人在一块儿，后来他可能找到别的幸福，然后回来之后抢走。你记得，我记得最明显就是那好先生。 后来演那个、啊、其实很多人一直在盼有什么时候他能把那个那姑娘给追回来。 这我就觉得那追什么追啊，就过去了就过去翻篇嘛。 嗨，这不是就是理想化。 对对对，大家都愿意看到最开始那个。 对，你都觉得这东西要都是按平常那么去发展的话，这不是也没人看了是吧？要我要编比这还邪性，中间出现六个， 哎呀， 打起打得跟热窑似的。 注意身体啊！ 行了吧，注意身体。另外，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之后。哎，广告稍后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啊？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 你给摁了。 大家好，我是王哥，不好意思啊，这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哎，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啊，查找活力982进入我们的房间啊，就可以收看我们的 先搜再看。 对对对对 对，就可以收看。 你看我给你解释这个玩意儿，他就不会牵扯到100块钱的问题。 我祝福祝福你。 祝福祝福他，我现在旁边无聊的。 好嘞，接受祝福的两位啊，这个青年相声演员叶鹏。 欢迎、什么呀，现在找出盛川姐的感觉了。 我这边先 酝酿 酝酿 一下，一会儿你来。 没有底气那种。 他来的贼可像样了 啊。是啊， 谁来贼像样。 还有一位这个新锐的主持人博文。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晚上好。 新师弟， 谢谢谢谢师哥， 没别 还有师姐， 哎，不客气啊，不客气。 哎，来，谢谢师大爷， 这位， 谢谢 圣人 节师大爷。 什么就是师大，我们这还倍儿没了，你们俩串通好了是怎么 的啊？没事，谢谢，来、来，进场， 来吧，来，哎，来看网大推荐哈，第一部叫什么来着？ 第一部叫做。阔少家的小魔头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5万。该剧呢讲述的是刘灵儿啊，是天界的仙子人。来来来，你来你来。 我特别喜欢你后面加 啊，啊对啊，人送了外号啊魔女。某一天啊，他被小人算计打落凡间，法宝呢也意外进入了赵天一体内。赵天一呢本来是大集团董事长，霸道总裁啊，但是。不料奈何身患绝症，是不是尿毒症也不知道啊，已经无法治好。但是自从刘灵儿的法宝进入他体内之后，他的病情居然好转。这刘灵儿想要杀回天界，就必须要取回法宝。为此呢，他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接近赵天一。同时赵天一误会他是一个这个，哎呀，哪来的坏女人啊，两个人矛盾不断，一番争夺下来啊，居然成了欢喜冤家，喜欢上了彼此。可是刘灵儿是天上的仙子啊，一心想要把法宝取回天界，所以他陷入了无比的纠结之中。最终呢，他克服了两人巨大的差异，这两人这一人一仙嘛啊，决定留在凡间和赵天一长相厮守啊，这三圣母的故事是吧。可惜好景不长啊，天界追兵杀来，赵天一体内法宝被强行取出，危在旦夕。刘灵儿为了赵天一强行使用秘法打败天界追兵，取回法宝救下了赵天一，但是他自己也只剩下了一天的生命，他最后的愿望就是要嫁给赵天一成为他的妻子。 这编剧有点叶鹏的意思。 我跟你说老于，我你知道我看那时候我第一反应这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琢磨没琢磨过这问题，包括王哥 啊， 就是咱们假设，咱先假设仙界是存在的啊，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进入了现在这个时代，天界上的人到底穿的是什么？穿不穿西服？使不使手机？开不开车？你琢磨过这问题吗？还是说还是长袍的那种形式？ 那我觉得应该人家科技比咱发达， 他要比咱发的话，就我就想知道，那他应该是一种什么形象式？ 你问他去， 是啊。 那要 要想融入现代人的社会，我觉得还是要以现代人的这个。 那就比如，那比如现在就假设存在，你告诉我，现在太上老君在上面使手机吗？他玩王者吗？ 这不一定，不一定，可能会。 那比咱先进。 对对对，比两个人通灵就好了，一个眼神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干嘛用手机呀、 啊？其实也对啊， 是不是？我要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穿衣打扮当然肯定会跟现代人是一样的， 对不对？ 啊，实在待着没劲了 啊！ 我的天、 啊， 先生直播间也穿短袖， 先生眼热 是吧？热 是啊， 这会儿已经34度了。 哎，说点能 还有3度就成仙了啊！ 那还见 再等一会儿， 再等一会儿，快了，来，咱们来进入到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因为这个戏我觉得，因为咱们今天这个演员的阵容比较强大，都是比较能演的，咱可以多演。 这强大好像指的是体重吧？我的天， 就沉 啊！对对对对 对对， 占地面积比较强大 啊！是是 是, 是，你看老叶他老说你。 你说人家的时候一定要先看一看自己的180斤问题。 哎，您是175。 真的吗？ 真的。主机 你是我。 来吧， 我是你老公， 你是你老母。 天哪， 哎呦太乱了， 这辈儿 这辈儿，快来导王导 来说说戏吧。那前面估计大家背景也都知道了，我上面都 说 完了啊、 嗯、 这一段呢说的是啊，这个关宏峰关宏宇兄弟俩、 嗯、 关宏峰是哥哥、 嗯、 冷面睿智，脑子很好用，然后呢心里呢有一个计谋和计划，但是有什么事也不跟别人说。他的弟弟呢天生呢就比较活泼好动乐观，然后呢带有一点小嬉皮，因为是弟弟嘛，可以撒娇啊，可以玩世不恭。然后弟弟呢是一个退了役的武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啊，他莫名其妙就成了某这个凶杀案的嫌疑犯。为了追查案件呢，他都躲起来了，他躲起来，所以在家里他都得戴着手套，怕留下指纹、 哦、 平常呢也不敢出去吃饭，就只能叫外卖啊什么，在家就活的就是就偷偷摸摸活着、 嗯、 然后他兄弟俩是预谋着一个大事件，就是要追查那个案件的真凶、 嗯、 可是在这个事件发生当中呢，就是这个案件的另一个案件啊，连环杀人碎尸抛尸案件的真凶啊是高远。这高远呢是个外卖小哥，这外卖小哥啊就是心理变态啊，然后呢作案手法非常非常的残忍。他自己呢因为身患尿毒症，同时还要透析，又没有多少钱跟人合租，所以他送外卖的时候经常会见到那种在家里白天拉着窗帘很晚才起床也不出去工作，然后在家吃外卖就到处堆垃圾的那些人，屋里活的就不像人样嘛。他觉得这些人是糟蹋生命，我没有好身体我还在努力的活着，你没有好身体你们不好好活着，你们就是浪费资源，那么我替天行道。然后呢在这一段的时候呢，高远因为曾经给这个弟弟啊送过外卖，他觉得弟弟也是这么个人、 哦、 但是恰好呢因为哥哥是这个市里边有名的大侦探嘛，就是这个队长很出名啊，一看就知道呀，你弟弟，我知道你弟弟是个逃犯，你弟弟怎么在你家呀？你现在外头上班的，你弟在你家，他就识破了兄弟俩隐藏 身份， 隐藏身份的这件事儿， 大阴谋， 哎，大阴谋，他发现了一个阴谋，所以呢，他就偷偷进了他们家，进了他弟他们家，挟持了他弟弟，以这个调换身份的秘密要挟这个哥哥，当警察的哥哥回家见面。其实他就说，就是你放过我，给我辆车，你放我走。但是他不知道，真是给自己找事儿了，就这么个故事啊。 周巡是干嘛的？ 周巡呢是现任刑警队的队长， 嗯、 是这个关宏峰原队长的下属。 嗯、 但是呢，这个 徒弟、 哎、当年的副队长，现在的正队长、 哦。 然后呢，因为他把这个关宏峰哥哥又反聘回了警队当顾问，他们一起在破这个案。可是周巡同时还在怀疑着哥哥。 哦， 我既信任你，用你查案，但我又怀疑着你。 完全的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个代表。 哎，我又防着你，我又带有点防着你。然后呢，我对你之前又有感情， 嗯、 因为咱俩曾经是这种兄弟关系。 嗯、 但是呢，现在你遇上这事儿，我又不能完全相信你。 嗯、 哎，一种试探呢、揣摩又保护的这种很复杂的心情。 小周呢？ 小周呢是这个周巡啊，这个刑警队长带过来的一个新女大学生，是个徒弟。 嗯， 实习生。 实习生，这个女警察呢，看起来温温弱弱，没什么经验，但是特别有这样的头脑和当警察的这种资质，很聪慧，是个好料子。他特别特别佩服关宏峰。 你分角吧。 我分角啊，我分角，那你来关宏宇吧。 我觉得一个人演关宏峰， 我天，这不折磨死人吗？ 他们俩都行。 分裂了。 那分裂了，那来博文来吧。 我来关宏峰是不是？ 兄弟俩都 是你。来关宏峰，关宏宇。 哦，两个人是吗？ 对对对。哥哥。 后半部分。 老叶，老叶的眼神。他来。 最后部分呢是拉着我点啊， 拉 着我准备冲跑了， 别来， 就有点辛苦吧，反正是 后面都是一个人在聊嘛， 对对， 分人吧，要不然太辛苦了。 那就他们俩一人一红峰一红， 那你俩一个红峰一个红雨吧， 那就 我来，那就老叶红峰， 我来这红雨， 你老演 他痞一些，他痞一些， 你老演这痞痞的，就想让你有个，你就不能 正 经， 来正， 你就不能正经一次吗？ 来，谁是正的？ 关 宏 峰， 关宏峰正呢哈， 我来关宏宇， 那你说的 好， 你来关宏峰，他来关宏宇， 博文来关宏宇， 好， 你来周巡和外卖小哥，我来小周， 我难点吧我， 杀人犯嘛，这哪个尿毒症？那我来尿毒症啊， 尿， 你来尿毒症，你来， 行行行，那你 来 小周， 人是好病， 小周还有个小周。小实习生， 小周，小周你串一下， 我串呢， 你串一下， 嗯，我 小嗓啊， 我串一下 啊，行行好，是你了，小乖乖， 嗯，旁白我来，好吧， 走你， 走，你要不然给个三二一，我待会儿准备一下行吗？ 三二五，我这 三二五行吗？ 三二五， 门前大桥下，游步齐上，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走你。 喂， 你挺厉害呀，你居然发现了我的秘密， 那你还不赶紧自首？ 不过我也发现了你的。不是你们的秘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呢，只要我发出任何的声响或者打个电话，你们俩都得给我陪葬，我要跟你谈谈。 外卖小哥此时挂断电话，关宏峰在周巡面前表现得很累的样子，周巡让他回家休息。 别动，玩这么大一局，我看看。哎，别说哈，你们俩真比我厉害啊，这局玩的够大的啊，瞅瞅瞅瞅，这脸上扒了都一样。哎，一个警察，一个通缉犯，你们哥俩这双簧唱的真他妈绝了呀啊！ 为什么杀那些人？ 人？什么人？ 王晨和谢静兄妹，别告诉我不是你干的。 哎，你说说啊，哎，你说说，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不见天日，只有黑暗和潮湿才让他们觉得安全，这样的是人？不是，是蟑螂，脏兮兮的蟑螂。 这时候他用枪指着关宏宇， 你就是蟑螂。 王晨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他不就这样吗？啊，他每天把自己关黑屋里边无所事事，关着灯，对着电脑，吃着外卖。哎，你说就像他这样，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没有，一点都没有。 那你人生的意义有吗？ 那当然，我的意义就是在帮他们。蟑螂会自杀吗？不会，他们也不会。他们心里特别希望有我这样人出现，来帮他们死，好让他们早日投胎，重新做人。哎，你说呀，多有意义啊！ 所以说，你认为你杀的不是人，杀的是蟑螂？ 哎，对，我就说吧，还是你哥，你懂我。 那谢静呢？那个女孩子也算蟑螂吗？ 那是她回来的时候不是时候，这还真怪不得我。话又说回来了，一个天天供养着蟑螂的人，也是在纵容他们浪费生命，他死得不远。 这时候用枪指着关宏峰， 哎，你说是不是？ 你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我恨他们。不，我不是恨他们，我是羡慕他们啊！我多么羡慕那么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呢，这世界多不公平啊，哪怕一个囚徒一个乞丐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身，我呢啊，我没有。可哪怕是这样，我仍然坚强地活着，我积极工作，而他们呢，明明有个好身体，却蜷缩在阴暗的角落，白白浪费生命。他们配活着吗？不配。 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 我就这么干了。 对着关宏宇说， 你别动，今天你们哥俩的命也在我手上，我就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反正他也是个通缉犯，我杀了他， 转向关宏峰， 我杀他也算是为民除害哈，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关宏峰的手机响了起来， 你别动， 你到底想干嘛？ 你帮我摆脱嫌疑。 看来我高估了你的智商，现场证据那么多，谁也帮你消除不了罪。 那你就先给我想想办法，你有办法能找着我，你就有办法帮我逃出金港。 我帮你干什么？让你去杀更多的人吗？ 疯了一样的笑。 你跟我正义呢是吗？你跟我假正义呢是吗？啊，你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就你这个逃犯弟弟，他不就在你家里藏着呢吗？ 你说他吗？他是我哥，我才是关宏宇。 你耍我呢吧？啊，耍我是吧？老子陪你们玩到底。 关宏峰低头看了一下又在响起来的手机，外卖小哥大吼道， 你别给我动，你别动，撂下。 我就拿出来行吗？ 关宏峰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你要干什么？ 刑侦队长打来的，接还是不接？反正你的条件我满足不了，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对吧？ 你别动，你别接，你信不信我把你弟弟我把你哥给你崩了？你把电话放下，放下！ 你觉得我会在乎他吗？我杀过一家五口，连四岁的孩子我都没放过过，我会在乎他的死活？杀吧！你杀了他，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关洪峰。你跟我弟弟结伙作案，我做哥哥的大义灭亲，你们之间狗咬狗关我屁事儿啊！ 我现在我就崩了他。 外卖小哥情绪激动，调转枪口。就在这个时候，关宏宇起身一把抓住了枪，顺势夺走，暴揍外卖小哥。三人一番搏斗之后，外卖小哥本想把关洪峰推下楼，结果失手自己摔下去，摔死了。刚巧掉在了赶来的周巡的车上，随后关宏宇迅速藏好，周巡带队进了屋。哎呦呵，亏得在警校学的那几下你还记得呀，要不我真的就算死啊也对不住你啊。嗨，得，这事也赖我没负责好你的安全。 我这回也算全套服务到位了，手把手的把凶手交到你手里了。 小周忘了谁是小周。 关老师，都怪我不好，是我太粗心了，哎呀，都没有保护好你。 这跟你没关系。 哎，行吧，先休息你。回头呢，我让小周过来接你啊，到队里做个笔录，顺便啊，不会让你失望的。 啊，那就多谢了。哦，对了，老周 啊， 周书同这次没少出力，结案的时候别忘了把他的名字一同上报一下。 哎，行，都听你的啊。实习生就给你请功啊。你算是放了咱们队里边的卫星喽。 谢谢周队。 行了，兄弟们差不多了，收队走吧。那个老关呢，我们要不要留一下，帮你收拾收拾。 没事儿，你们先撤吧。 那也行，你早点休息。 关老师，那我先走了。 警察走后，关洪峰来到天台找到关宏宇。 你怎么样，没事吧？ 没事，皮外伤。你怎么样？ 我当然没事了。哎，咱哥俩这算不算是杀人 了？哎，是他自己掉下去的啊。你为什么要放高远进屋啊？ 我不让他进来，咱俩这事让他捅出去，你考虑过后果吗？ 你该这砖头给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吧？ 不是吧，这头发里的伤又看不出来。 说好了咱俩得表里如一。 我说哥，还麻烦你以后能不能好好呵护一下自己这金贵的身体啊。别等我还没沉冤得雪呢，我先让你给折磨死了。 你听好了啊，如果你还背着我在外边搞小动作，说不好哪天我就挥刀自宫 啊。那个、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我还不如直接自首呢。我就算让人崩了我至少还落一全文。 别废话，赶紧的。 关宏宇拿起了砖头拍向了自己的脑袋， 啪。 哎， 这场戏当时特别逗，因为在打斗过程当中，哥哥后脑勺被挨了一下，留了个伤口， 所以他也得留一个。 对，弟弟没有伤口也得来个伤口，所以他们经常有这种状况，就是一个人受伤了，另一个人也得跟着受一个伤。所以经常弟弟说：“我拿你当亲哥，你拿我当表弟啊。” 这包不错啊， 这行， 这包可 坏了。 还有时间，我就这样。这关洪峰、外卖小哥，他们俩来一回 啊。行，好。 啊，行， 博文来吧，关洪峰。 行，我来这外卖的，是吧？ 外卖的， 好嘞。 里边有脏字，咱们不要 啊。我们放心吧， 好好好好啊。来，准备啊。 哎，那咱俩干啥呀？ 咱俩估计到不了，咱俩就结束了 啊。行， 要不然还是不变。你刚才我还有我周巡，您来那小周就完了。 好的，周队长。 喂，你瞧了吗？ 你瞧瞧 这劲头，来啊，走。 喂， 你挺牛啊，你竟然发现了我的秘密啊！ 你还不赶紧自首？ 哎。不过我也发现了你的，哎，不，是你们的秘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在你们家呢，只要我发出任何的声响或者打个电话，你们俩都得给我陪葬，我要跟你谈谈。 外卖小哥挂断电话，关洪峰在周巡面前表现得很累的样子，周巡让他先回家休息。 别动，玩这么大一局啊，我看看。嘿嘿，哈哈哈哎，你们俩还真是比我牛啊，这局玩的够大的。你瞧着，嘿，连脸上那疤瘌都一样。哎，一个警察一个通缉犯，你们俩这双簧唱的绝了呀。 为什么杀那些人啊？ 人是什么人？ 王晨和谢静兄妹，别告诉我不是你干的啊。 哎， 你说说啊，每天把自己关黑屋里面不见天日，只有黑暗和潮湿才让他们觉得安全，这样的是人吗？不是啊，蟑螂，脏兮兮的蟑螂，你就是蟑螂。 王晨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 他不就这样吗？啊，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无所事事，关着灯，对着电脑，吃着外卖，你说像他这样人生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一点儿都没有。 那你人生意义有吗？ 那当然了，我的意义就是帮他们。蟑螂会自杀吗？不会，他们当然不会了。他们心底里特别希望有我这样的人出现，帮他们死，好让他们早日投胎，重新做人。哎，你说多有意义啊！啊， 所以说你认为你杀的是蟑螂？ 对，对，我就说吧，还是你哥。哎，你懂我，你懂我。 那谢静呢？那个女孩子也算是蟑螂？ 嗯，那是她回来的不是时候，这还真怪不得我。哎嘿，不对，话又说回来了，一个天天养蟑螂的人也是在纵容他们浪费生命，他死得不冤。 用枪指着关宏峰， 你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用啊？ 我恨他们。哎，不啊，不不不不不，我羡慕他们，我多羡慕有一个健康身体的人，这世界太不公平了，哪怕一个囚徒一个乞丐，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肾，我呢啊，我没有，我没有，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坚强地活着，我积极工作，他们呢，明明有个好身体，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白白浪费生命，他们不配活着，不配。 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 我就这么做，别动。今天你们俩的命也在我手上，我就要看看我有没有这权利，反正他是个通缉犯，我杀了他。我杀他也算是为民除害吧，啊！ 这时候，关宏峰的手机响了起来。 你别动！你到底想干嘛？ 帮我摆脱嫌疑。 看来我高估你的智商了啊！现场证据那么多，谁也帮你消除不了罪。 那就给我想办法呀！你有办法找着我？你有帮有办法帮我逃出京港？ 我帮你干什么？让你去杀更多的人吗？ 你跟我假证一试吗？啊，你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你这个逃犯弟弟不就是在你家藏着吗？ 你说他吗？他是我哥，我才是关宏宇。 你们俩耍我是吧？啊，你们俩耍我，行，老子陪你们玩到底。 关宏峰低头看了一下又响起来的手机，外卖小哥大吼道， 你别给我动，你别动， 我就拿出来行吗？ 关宏峰拿出了手机看了一眼， 你要干什么？ 刑侦队长打来的，你接还是不接？反正你的条件我满足不了，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是吧？ 你别动，你别接，你信不信我把你弟弟，我、不是，我把你哥，我，你把电话放下，放下！ 你觉得我会在乎他吗？哈，我杀过一家五口，连四岁的孩子我都没有放过，谁会在乎他的死活？杀吧，你杀了他，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关宏峰了。你跟我弟弟结伙作案，我做哥哥的大义灭亲，你们之间狗咬狗，管我屁事儿！ 哎，我现在就崩了他！ 外卖小哥情绪激动，调转枪口。就在这时，关宏宇起身一把抓住了枪，顺势夺走，暴揍外卖小哥。三人一番搏斗之后，外卖小哥本想把关宏峰推下楼，结果失手自己掉下去摔死了，刚巧掉在赶来的周巡的车上。随后，关宏宇迅速藏好，周巡带队进了屋。哎呦啊！得亏啊，在警校学的那几下你还记得，要不我真的就算是死也对不住你呀、啊。得，这事赖我，没负责好你的安全。 我这回也算全套服务到位了啊，手把手的把凶手交到你手里了啊。 关老师，都是我不好，是我太粗心了，都没有保护好你。 这与你无关。 行吧，先休息你啊，回头我让小周过来接你，到队里做个笔录，顺便呢也不会让你失望。 那就多谢了啊。哎，对了，老周，那个周书童这次没少出力，结案的时候别忘了把他的名字一同往上报一下啊。 行行行，都听你的，实习生就给你请功啊，得，你也算是放了咱们队里边卫星了、啊、 谢谢周队。 行了，兄弟们差不多了，收队走啊。那个老关呢，要不然我们留一下帮你收拾收拾什么的。 没事，你们先撤吧。 得，也行，你早点休息啊。 关老师，那我们先走了啊。 警察走后，关洪峰来到天台，找到关宏宇。 你怎么样？没事吧？ 没事，皮外伤。你怎么样？ 我当然没事了。哎，我说咱哥俩这犯案杀人啊。 哎，是他自个儿掉下去的啊。你为什么要放高远进屋？ 我要不让他进来，就咱俩这事儿让他捅出去。你考虑过后果吗？ 给，那这砖头给你，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吗？ 哎，不是吧，这头发里的伤又看不出来。 说好了吗？咱俩得表里如一。 呵，哎呦，我说哥哟，我还麻烦你以后能不能好好呵护一下您自己这金贵的身体啊？啊，别等我还没沉冤得雪，那我先给你折磨死了。 你听好了，如果你还背着我在外边搞小动作，说不好哪天我就回到自宫了。 哎呦，哎呦，这代价太大了，我还不如直接自首呢。哎，我就算让人崩了我，我至少还落一全我人。 别废话，赶紧的，啪！ 当时关宏宇还有一句“哎呦”，真的就在那黑幕之后，“哎呦”，就这么一砖头特别爽啊！ 嗯、感谢叶鹏，感谢博文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各位观众。明晚6:45，咱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于浩， 明天见， 再见。